他以為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不 承認。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他不知兩個兩會海峽兩會大陸的海協會台灣的海基會就通過這些白手套，但都是政府。 為什麼好像是毓民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這樣的？ 不是嘛，我啱啱先至睇完毓民踩場咗喎。你有冇訂閱 My Radio 嘅 YouTube 頻道啊？ YouTube 頻道要訂閱嘅咩？ 梗係要訂閱啦，你訂閱咗 YouTube 頻道之後，隔離有一個鐘仔，點埋嗰個鐘仔，咁所有 My Radio 嘅節目呢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你咪唔會錯過囉。 唉，唔怪之啦。 係啦，講還講啦，咁你 like 咗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未啊？ Facebook 專頁係咩嚟㗎？ Facebook 專頁你都唔知唔係啩？嗱，你要快啲去上 Facebook， 去呢個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贊好咗之後咧，仲要揀搶先看所有 My Radio 嘅台務通告、節目直播，亦都會優先即刻話俾你聽，你又可以即時收睇，咁你咪唔會錯過 My Radio 嘅所有節目咯。 唉，唔怪得知啦，等我自己攞住部嘢喺度篤下篤下，篤到眼都蒙埋。唉，原来是这样。 咁你快啲嗱嗱声去赞咗佢啦。 咁一定啦。 好啦，第二节翻嚟咧，咁我哋啊继续咧就点样去化小人啊？我哋两个咧都唔系好赞成去打小人嘅咁。但我哋讲咗出嚟之后，会唔会人哋明年嘅生意少咗咧？ 咁啊，各施各法啦，你拜边样啦，咁都系咁解。 系啦，咁佢哋咧就都系做一啲化小人嘅仪式啦，可以。 即系可能有啲觉得要打咧，就顺便泄埋佢个心头之气啊嘛。 咁我哋咧就刚才都讲过啦，咁啊，喺农业社会里边嚟讲咧，打小人咧系点解演变而嚟咧？咁其实因为咧喺呢一個農村社會裏面咧，我哋見到有啲昆蟲咧，其實係有啲益蟲噶嘛，係咪？咁啊，亦都有啲害蟲嘅。咁啊，啲農夫咧就係為咗咧就去打一啲害蟲咧，咁佢哋咧喺農村裏面會用好多嘢嘅喎，咁啊好得意嘅喎，咁樣佢點樣咧？佢哋會用香啦，嗱，好多人咧都認為嘅。唉，好迷信啊，點香咁咯。咁其實香嚟講咧，以往嗰個用法咧，其實就係因為燒嗰啲香啊，佢裏邊咧嗰啲蛇蟲鼠係聞到之後咧，就會四散逃走嘅，就唔會咧就留低喺度。另外嚟講就係點艾草啦。嗱，因為艾草呢樣嘢幾特別嘅，喺醫療作用裏邊咧，艾草咧其實係都係依家咧有人認為啊，有人認為咧艾草係百草之王添，因為艾草咧佢係可以。加其他的中藥咧，係可以去治病的，同埋艾草原來都是吃得的喎。咁樣，另外咧就會咧就將佢哋啲香啊、點艾草啦、啊，依家就多了好多嘢啦。啊，薰衣草啊，各樣那樣唔同的一啲草本，散發咗一啲香氣，對人體咧就有益，但係對蛇蟲鼠蟻就冇益。就令到他佢哋咧就趕走了他哋，同埋咧係消除啲噏味啊！即係我哋尤其是華南地區嚟講，比較潮濕啲嘅。喺呢一個即係你嗱，依家正月二月啦，咁啊未來嗰個月嚟講咧，就係暮春三月嘅時候更加濕啦。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咧就會點艾嘅。其實我哋依家自己我哋會點艾嚟打坐添啦。咁啊，驅除咗啲咁嘅蛇蟲鼠蟻。咁啊，就但系咧，就慢慢咧，就唔知點解演變成咧，由打呢啲蛇蟲鼠蟻變咗打小人喎，咁樣嚇。咁啊，呢一個嚟講咧，都可以話係一種咧，驅趕霉運。其實嚟講就係話咩霉運咧，即係驅除啲唔好嘅運，因為霉運其實嚟自一啲叫霉嘅氣啊、噏味啊，即係廣東話叫做， 即係或者叫發毛咯。 係啦，冇錯，啲係發毛啊。即係其實係呢一種咁嘅初初係一種習俗，咁啊後來嚟講，即係慢慢咧咁啊。變咗去打小人咁解嘅啫，咁樣咁咧就黃師傅今日咧就提供咗一樣嘢好特別嘅，咁咧就係話咧現代打小人嘅打小人訣喎，好得意喎，啊黃師傅讀一讀出嚟聽下個打小人訣啊，咁啊佢哋呢度嚟講咧可能有啲粗口噶，咁我同黃師傅咧就唔講粗口噶，即係我哋咁樣講話打你嘅小人頭咧就打到你。剪親都變咗嚇 seven 頭啊！咁啊打你個小人口咧，就打到你唔食都肥到嘔。咁啊，另外有啲咧就好得意嘅，咁啊好絕嘅講啊， 打你個小人臂，打到你 WiFi 慢到痹，哇！呢、這個真係好毒啊！ 又押韻， 係啊，又押韻 WiFi 喎、啊，大佬。 呢啲係出自網上嘅嘢。 係啦，出自網上。打你個小人雙下巴，打到你 Google 都冇得查。 嗯。 咁啊，唔查 Google 可以查 Yahoo。咁啊，跟住話打你個小人鼻哥窿，打到你日日都跌 iPhone 喎，哇！咁啊真係好毒啊！咁 iPhone 都唔平啊嘛，係嘛？咁我哋咧就諗下啦，依家啲網民嚟講咧，咁佢哋都非常之有創意嘅。咁咧，如果咁樣打法嚟講咧，就真係都幾大問題。但有一句我唔係幾明白咧，佢話打你個小人牙，打到你月月爆 data 喎， 爆 data 咪即係數據咯， 係咯數據。 咁有啲可能佢上網有限，可能佢唔係無限上網，得咗三 G、五 G 咁唔夠用， 唔夠用， 你爆 data 咪冇得用咯，即係再俾錢咯。 嗱呢啲嚟講咧，嗱呢啲口訣嚟講咧，似乎係針對住啲 IT 人同埋一啲。好中意上網嘅網民嚇，咁啊大家咁啊留意啦，咁啊因為呢幾句都幾毒㗎，咁樣係嘛？你話諗下啦 ，WiFi 又慢啦 ，iPhone 又跌埋喎，咁樣跟住嚟講咧就又爆 data 喎，咁你話都幾大件事嚇咁樣。咁啊或者明年嚟講咧呢幾句咁嘅打小人缺可能會喺鵝頸橋出現㗎啦都，係嘛？咁好啦，講完打小人咁，我哋跟住繼續落嚟咧就睇下呢一個經濟咧。其實有其他唔同嘅，即係其他嘅習俗同埋養生方面，咁啊麻煩咧，我哋嗱睇一睇咧咁樣。咁喺驚蛰嘅時候嚟講咧，咁啊屬於即係春天啦。咁啊木咧就代表光啦、代表光啦、即係五行裏邊咁樣。咁咧就話喺春天嘅時間嚟講咧，嗰、那個肝咧陽之氣咧就慢慢就升嘅，咁啊陰血就不足。咁呢個時間咧係最好做乜嘢呢？原來係做養肝嘅嘢。咁啊，做養肝嚟講，咁啊，我哋睇到啦，好多依家啲老人家老友記啦，咁啊，佢哋咧都要做多啲嘅運動啦，係咪？因為肝弱嚟講咧，就影響就好大嘅。咁啊，做多啲運動咧，好似依家政府都建議人咧，就每一個禮拜都做兩個半鐘頭左右到嘅運動咁樣，令到我哋嘅氣血運行得好啲，咁啊，因為養肝咧，就肝嚟講咧，亦都係主呢個神志啊。咁啊，好多人咧，因為情緒病咧，都係因為肝鬱造成噶嘛，係嘛？ 係啊，或者令到人容易攰啊、眼瞓咧，都係個肝影響嘅。 係啦。即係個肝咧就好重要啊，肝弱同埋。 因為肝得一個啊嘛，同埋佢冇。即係佢，如果你發現有痛嘅時候，即係出現呢個問題咧，即係都係可能係比較遲嘅啦。所以真係要好護下護好個肝佢啦。 肝嚟講咧，亦都係同眼有關嘅嘛。 係啦，眼黃、眼紅啊。 冇錯啦。咁啊，即係肝嚟講咧，好似我哋有啲我哋中國啦，咁啊，譬如好似食一啲嘢，好似話杞子啊，咁啊，即係明目啊、菊花啊咁樣咧。 菊花、杞子。 係啊，咁喺呢個時間。 清肝熱。 清肝熱可以去，即係其實咧喺春天呢個時間喺驚蛰之後咧，呢個時間就可以養肝為主啦。即係我哋喺中國嘅中醫裏邊嚟講。咁喺呢個時間嚟講咧，喺我哋中國嘅食療裏面咧，其實大家咧就會即係建議大家會食一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現代社會，尤其是香港比較都叫做富裕嘅社會，同埋咧就飲食天堂啦。我哋見到我哋依家咧喺香港所食嘅嘢咧，基本上咧就係話全世界最好食嘅嘢，基本上喺香港都揾得到。有人喺度講啦，話法國菜唔使法國食嘅。香港食係更加高水準係嘛？咁啊，同時我哋依家見到咧，就有好多啲四川啊、湖南菜啊都入咗嚟。咁佢哋又將佢哋最好嘅食材咧，就拎咗嚟香港咁啊，香港之福啦，咁啊，香港嘅呢個福地咁樣。咁所以咧，而我哋啊依家咧食到各式樣樣嘅嘢咧，都係好濃味嘅。你有冇發覺？咁啊喺呢一個食物方面咧。經濟或者是一年四季都好啦，都是以清清淡淡為主要啦。喺呢個農曆新年嘅假期裏面咧，都可以話咧，大魚大肉啊、煎炸嘢會比較多少。 好似話食得太鹹會有 是不是對對個 腎不好嘛，啊，即係日食一大， 呢個係腎， 係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喺呢一個食療方面嚟講咧，咁啊有啲中醫師啊，或者有啲營養師咧，咁佢哋咧都建議有啲食物咧係對我哋嗰，那個身體係會比較好啲嘅。同埋因為喺經濟裏邊，大家會發現到咧呢啲咁嘅濕濕立立嘅天氣咧，又落雨咧，就好容易咧係造成流感啊。咁，你話流感，我哋都發覺香港嘅流感係特別嚴重嘅。咁啊，聽一啲嘅，即係聽一啲醫生所講咧，因為咧香港地方太細啊，地方太細嚟講咧，好似咧就係話困住喺個籠裏邊咧，嗰啲傳播嘅病菌咧係比較容易散播出去。 好似話過年前嗰段時間先死咗 100多人， 係咯， 百幾人啦。咁啊， 好似止唔止？好似唔止添喎。我印象中，總之過百人。 係啊，好 就係因為流感嘅喎。 流感啊，一係甲型啊嘛，一觸發咧就好重要，因為香港嘅地方即係比較細，我哋都比較少聽到啊，台灣啊、廣東啊、福建、廣西一帶咧都。即係有一個流感高峰期嘅，香港我哋真係年年都高峰期咁啊，係嘛？咁啊，令到香港人咧都有少少困惑嘅呢樣嘢。咁啊，或者我哋咧就可以喺養生啊、食療方面嚟講咧，就幫助下。同埋近年嚟講咧，我哋會發覺到咧，香港嘅小朋友咧特別多濕疹。 嗯， 呢個係好嚴重嘅呢個問題。咁我哋見到啲小朋友咧，係直情啲濕疹係上曬面添，好痕啊！咁啊，究竟咩原因咧？其實好多西醫咧，佢哋都未必會解釋得到，佢點解會係咁樣？咁啊，同埋咧，對於治療方面嚟講咧，基本上啲小朋友咧，好似係長期作戰咁。我見到啲小朋友咧，佢哋一睇個命盤，哎呀！大鑊炎症，因為炎症係咩？濕疹啦，咁啊令到佢哋嘅生活好困擾，連讀書都影響。 但係我相信同空氣有關嘅，咧點解咧？身邊我有朋友咧，佢家中嘅小朋友咧都係有濕疹嘅，譬如啲手腳啲關節位啦，啲譬如啲所謂嘅鬼鼠位啊嗰啲咧。咁但係咧，當佢哋如果去咗即係離開香港去第二度咧。咁啲濕疹咧就冇咗或者減少咗。 係啦，我哋前嗰幾年咧，同啲小朋友咧就去咗台灣，喺台北去到比較空曠啲嘅地區咧，佢哋本來喺香港咧係有鼻敏感，好奇怪。去到台灣嘅時候，一落機之後，唔知點解咧就冇咗啲鼻涕啊，冇曬嚕嚕聲啊，咁啊都係好奇怪嘅。咁樣咁啊，空氣嚟講咧，亦都好主要啦。因為香港依家咧，實在過分人口密集啊， 啲懸浮粒子太多污染啊。 咁好啦，咁我哋喺呢一個春天嘅時間嚟講咧，係適宜咧就係食多啲咧植物方面嘅有蛋白質嘅食物啦，同埋咧就係維生素咧，即係維他命清淡啲嘅食物啦。咁啊。脂肪類嘅嘢比較多嘅咧，就唔好食啦。咁啊，亦都有啲食療專家咧就建議咧，就可以食下菠菜啊、蘆薈啦、蘿蔔啦、苦瓜、木耳啦、芹菜啦、山藥啦，山藥即係我哋叫做淮山啦、蓮子啊、銀耳咁樣等等嘅。 你如果講到嗰啲動物嘅脂肪類。的食物是不是內臟呢？ 內臟啦，同埋啲比較肥啲嘅肥膏啦，都係可以咁樣講啦，係嘛？咁啊，其實嚟講海鮮類嚟講，其實都會有嘅嗰個。 咁但係嗱，如果講食就係呢幾樣啦，但係我自己咧，即係好似其實呢一排咧，我自己都會沖一啲叫做我啲菊花咧，好似啱啱天師傅講啊，就話咧菊花加呢個杞子啊， 杞子 啊，焗水飲啊，咁你可以就係話咧落少少冰糖吊下味嘅， 咁 冰糖有啲滋潤啊嘛，係嘛？咁你可以即係叫做。清肝熱啦，可以在呢段時間咧，其實不妨日日自己咧有時間可以咧用呢樣菊花杞子啊，少冰糖咧嚟沖焗水飲啦，即係如果你話食煮餸嘅時候，屋企煮飯咁啊，好似頭先講啦，我食下菠菜、蘿蔔、苦瓜、木耳呢啲咯。咁但係你話我如果真係要當簡單啲，唔好咁繁複又唔使煮嘅，咪就係用菊花杞子咯。呢啲可以當水飲，焗咗當水飲，咁又好味。 咁又可以幫你清光熱，咁啊，其實一舉幾得嘅。仲有幾支可以補下眼嘅， 幾支可以補眼，明目啊嘛， 明目啊，係啊。 咁咧喺經濟呢一個節氣裏邊咧，希望大家做多啲養生方面嘅工作啦。咁我哋或者咧，我哋講另外一個話題啦。咁或者咧，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嘅。咁啊，點解咧？我哋從我哋嘅八字裏邊啊。我哋其實睇到你自己嘅八字嘅五行裏面咧，去揀一啲或者啱你自己一啲行業。咁點解要揀呢？就係話咧，你嗰個行業揀啱咗咧，其實咧就係話事事都比較順利啲，即係可以咁樣去講。咁同埋嚟講，我哋有時我哋因為依家比較上概括去咁講啦。咁有時咧喺八字裏面咧就會用天干咧就會去分一啲唔同嘅行業。但係我哋今日咧。主要咧就比較講咧就係講金木水火土嗰五行嘅行業。好啦，啲五行嘅行業嚟講咧就係話佢嘅屬性係屬於邊一類型嘅一啲行業。咁大家自己睇下啦。嗱，我哋有啲人就可以咁樣講，你嘅日元所屬嘅五行咧，你係適宜係做邊一行？嗱，呢個係一般嘅論法，但係我哋呢個係應該係針對住係用嘅。 喜忌神 嚟噶，咁啊，黃師傅教俾你啦。 譬如講到嗱，譬如講到喜忌神咧，頭先講到頭先話光嗰 part 咧，為之木啊嘛，即係如果你話喺健康方面啦，講翻頭先話，因為喺呢個經自己嘅季節就個光要即係叫做保健下啦。咁其實如果木係用神嘅朋友，如果木受傷咧，咁個光咧都容易出事。 受損啦，係出事。 咁如果講行業咧，就係其實而家喺 PowerPoint 我哋都睇到啦，五行嘅屬金嘅行業，嗱金嗰方面咧，其實包括金銀銅鐵石呢啲都係噶啦，即係譬如你做五金嚇，或者你賣金，其實珠寶啊行業都可以以。金個行業去睇嘅，買賣啊、製造啊都係有利嘅。咁車，大家都知啊，都係要鋼鐵、 金屬 嘅物料係啦去做嘅。咁所以咧就所以做呢一方面嘅行業咧，都亦都啱嘅。但係司機唔包括喎，因為司機屬於流動性嘅喎，嚇佢唔係話製造車喎 嚇，少少關係。 係啦，咁啊，如果金融方同埋金方面咧，對金融係有關聯嘅，譬如股票、黃金買賣啊、保險啊、期貨從業員啊咁樣啦。咁而喺第四點咧，武術方面咧嗱，武術。有武術家表演或者教授，即係譬如教功夫嘅 係啦 嘅師傅啦，係咪武打明星啊、龍虎武師啦？咁而另外再嚟就紀律部隊，紀律部隊方面有警察、警衛，即係而家我哋講石 Q 啦， 陀鐵啊嘛，因為警察 咁啊，海關即係紀律部隊其實就包括埋海關、消防啊、懲教署呢啲啦，咁都係屬於紀律部隊。咁啊，仲有法官啊、律師啊，同埋有關啲機械方面嘅工作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歸類為屬金嘅行業嘅。咁而另外咧，有屬火嘅行業。咁你火行業咧，嗱火主文明啦，主靚啦， 其實我又想 打扮啦。 我又想請教你嗱，消防嘅行業咧，有啲人咧就話屬火 救火啊嘛， 其實係救火。就唔係屬火，咁佢哋攞住嗰啲雲梯，攞住個水龍頭，其實就係用金屬做嘅。咁但係咧有水出，咁其實應該係屬於金水先啱。係咪咁講？ 係啦， 即係未完全係屬火嘅咁樣，係咯。 咁啊，到屬火就剛講到咧，就因為火主文明啦、靚啦，或者啲屬於喜慶嘅嘢啦。甚至乎係屬於電器類啊、電子產品啦、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喺畫面上都睇到啦。美容方面就包括有買賣、製造化妝品行業啊、美容師、化妝師咁啦、啊。而電子方面就譬如電子製造啊，或者售賣電子零件啊，相關產品嘅行業啦、啊，電腦啊呢啲都屬於係。電子嘅屬火嘅，電器就更加啦，因為電器大家都知啊，一定要用電，電就係屬火噶啦，咁所以你話賣電器啊、維修啊嗰啲咧，咁都係屬於歸火嘅行業去睇嘅。 咁包括再睇就話第四項咩易燃物品，譬如石油氣、煤氣、火水、汽油呢啲，即甚至乎加油站喎。 加油站都是 啦，咁呢啲都是屬火的，你一火一點就鳳咁啊，即係火啦，係嘛？所以尤其是成日都話喺油站唔好打電話啊，話一個火花咁就已經產生嚇。咁如果講到呢度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其實做木嘅木廠，甚至乎麵粉廠咧，有一樣嘢真係要注意，未必人都知嘅，即係好多時就點解呢兩個地呢兩個行業嘅工作範圍唔可以食煙呢？因為啲火咧，一火花，因為嗰啲屬於粉塵嘅嘢，啲粉塵一遇火光咧，佢就有燃燒，連帶關係就 會木碎同埋嗰啲麵粉， 麵粉係啦，就著，因為當喺種工作環境咧。那個空間一定會充斥著很多一啲粉狀喺個空氣當中、嗯、所以如果當呢啲地方一點火嘅時候咧，就會引發火災。所以就係話，亦都要注意翻，即係呢個順便講講嘅啫，即係做呢兩個行業嘅，所以點解話唔可以喺入邊食煙？咁當然而家喺法例上或者世界各地都好多地方唔俾喺室內食煙啦，只不過喺呢兩個行業咧就更加要注意咁解嘅啫。好啦，咁啊講到呢度之後，我哋就睇睇下一個 PowerPoint 嚇。咁啊好啦，咁跟住睇落去咧，我哋就睇翻屬水嘅行業。咁屬水嘅行業咧，就有譬如海員、養魚嘅、航運業嘅啊。咁啊，其實 揸船嗰啲， 漁夫都係啦， 係咪啊？都係啦， 係啦。推銷員嗱，啱啱講咗司機啊、速遞啊、旅遊業啊，因為呢啲都係流動性嘅。咁而喺飲食行業咧，有海產啦、啊、急凍食品啊、飲品啊，呢啲都係液體啊。啊， 咖啡嗰啲都係啦，賣茶嗰啲嘢。 仲有娛樂事業啦， 娛樂事業係屬水㗎。啊，音樂方面都係㗎。 但係音樂方面有會，即係有啲係。睇法會係講屬金嘅喎， 係啊，有啲係啊，係 啊，因為金係響亮啊嘛，係啦，所以音樂方面有某啲都會睇法係屬金 嘅。因為音樂嚟講，你都有唱歌，唱歌用嘴巴啊水啊嘛，可以咁講啊，即係可以金水。係 啦，咁啊，除咗五行屬水嘅行業咧，其實最有利啊，譬如夏嗰、那個咩啊？ 夏天出世嘅人咧，做水比較好嘅，因為夏天比較熱啊嘛。係 啦， 因為夏天嚟講嗰幾個月份咧，通常個八字都係火，可能會偏多嘅，係、嘛？咁啊，做水嘅行業可能比較適合啲。咁啊，屬金嘅行業咧，就夏季出生嘅人士都係比較好啲嘅咁樣。咁啊，當然啦，夏季出生嘅金人嚟講，最忌係屬火啦。 本身火重，咁但係都要睇翻佢係咪用神嘅。 係 即係頭先都講呢個係一個論述嚟啫。咁啊，如果佢能夠知道自己五行當中嘅喜用神啊，咁啊更好啦嚇。咁而好睇到呢個屬水之後咧，我哋睇屬木啦。木嘅行業嗱，顧名思義啦，木啊同植物有關啦。譬如而家好似春天就屬木啦， 係 嘛？植物就譬如賣花嘅啦、生果啦、農產品啊，呢啲都係同植物嘅有關聯，即係屬木嘅。賣紙咁啊，紙方面因為木材紙都係要木材生產製造出嚟噶。出版啊、報紙啊呢啲咧，咁啊做紙業咧都係同木有關嘅。布匹亦都係，所以咧就成衣行業啊都係屬於屬木嘅。包括其余有呢个木制家私啊、医疗药物啊、艺术宗教事业呢啲啦，咁社会服务咧有关呢啲都系五行咧都系归木嘅类啦。咁如果对于喺秋天出世嘅人咧，就比较有利嘅。咁其次就系火啊，最忌咧就系金嘅行业解嘅。咁而我哋睇翻最後一個咧，就係五行屬土嘅行業。咁土顧名思義同地產有關啦，所以喺建築方面，地產買賣啊， 地產代理 係啦，代理啊， 賣建材啦， 做地盤啊嗰啲咯，係嘛？咁而喺藝術嗰方面咧，就以瓷器啊、 玉器啊， 係啦，因為呢啲都係用土去生產製造嘅。 咁啊，另外就其他仲有就係 賣啲土產啊， 土產嘢啦，係啦， 土產嘢。 顧問行業啊， 顧問行業都係好嘅， 係啊。啊，呢啲行業咧，咁對於冬天出身嘅最忌咧，就係其實反而屬水嘅行業，其次就係屬金。咁但係就都係強調翻嗰句，知道自己喜用神咧就最穩陣嘅啦。 好啦，跟住我哋睇一睇呢個例子，嗱，睇一睇個八字嘅例子啊，黃師傅點解咧嚇？ 咁呢個八字嚟講咧，其實成個八字我哋睇到兩個顏色嘅啫，一個啡色，一個金色。 係啦。 咁啊，劫比身相食，咁佢而家呢個劫比啊身相食，咁呢個係女性嘅喎。 係啊，女性嚟㗎呢個。 係啦。 係啦。 咁但係如果咁睇嘅話咧，就姻緣運真係麻麻地喎。啊，咁如果但係如果你話，我哋而家個主題就係話論事業啊嘛。 係啦。 係啦，咁事業就如果譬如咁講，睇翻佢嗰個喜忌啦，咁啊喜忌其實咧喺佢命格當中睇咧，我睇個用神咧都係用火土為主嘅， 火土為主。 咁大家都見到佢土係有四個喺度啊，包啊咁如果唔計自己日元啦，實質係三粒嘅啫。咁但係當然藏光都仲有嘅。咁我哋唔好睇到咁複雜，睇到藏光先啦。咁啊，咁佢其實佢本身個行業佢都係同屬土嘅行業有關嘅喎，係嘛，天師傅？ 佢本身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屬於一個叫做測量師測計嗰方面啦。咁但係因為測量測計依家嚟講係分開好多唔同嘅工種啦，有草地測量啦，物料測量或者叫做咩管理方面嘅測量都有嘅。咁佢係屬於一個叫做咧就工業或者建築材料嘅一個測量師嚟嘅咁本身，咁啊同建築方面好有關係嘅。咁其實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你話戊土人啦，咁啊戊土人咧，佢而且佢嘅用神亦都係用火土嘅。咁佢咧就一路讀書嚟講咧，都係讀關於呢個土地啊，即係測量師方面嘅一個，咁啊都係專業嚟嘅，咁啊就讀書都好叻。咁變咗佢就讀完之後嚟講，亦都係任職喺呢個行業。女仔係比較少啲嘅，基本上都咁咧就因為點解咧？有時都要落下地盤喎，好似都要都要落下地盤咁啊，就落手落腳去做嘅咁樣。咁你見到佢就因為佢咧就個用神就係用土啦，所以好明顯咧就話佢出世之後唔知點解讀書啊。咁我哋喺玄學裏邊嘅解釋啦，就係話佢本身係土嘅人。咁自不然嚟講咧，行土嘅方面嚟講咧，佢就向住嗰方面去走。同埋佢讀書，佢讀嗰、那個科系啊，讀嗰個專業嚟講，都係同土有關。讀完書之後嚟講咧，佢嘅職業嚟講咧，亦都係同土有關啊。咁啊，呢一個係好典型同埋好好佳嘅一個，即係好佳一個例子咯。 咁但係咁講，從命盤睇佢都係一個自食其力，都係一個女強人嚟嘅，咁啊，但係往往呢啲命格咧就會睇到佢嗰個姻緣運真係比較差啲， 比較弱咯。呢個姻緣運就冇，因為雙官太多。 但係今年有嘅喎、 啊，希望佢睇得到嘅時候， 今年有嘅， 俾我知啦。 唔係好咯、啊，今年睇到有，但係睇下佢識唔識把握咯。因為運過即止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年嚟嘅啫。啊，咁但係問題係埋身嗰啲，我而家睇到嗰啲，佢都唔係話咁， 因為佢 唔係咁合佢心意咯。 因為女士咧，戊土人咧，咁啊，其實個人就好率直嘅，咁啊，即係點講咧，就係話好忠忠直直，好有禮貌，好謙恭有禮一個人。咁啊，外表嚟講咧，五官咧其實都幾端正噶， 圓碌碌添，睇到佢。 係啦，咁但係嚟講咧， 我未見過真人。係 啦，冇錯， 我從拍。 所以整個八字嚟講咧，就係話咧嗰個有優點有缺點啦。 係，任何嘢都係嘅，點樣發揮優點？ 咁咪唯一嚟講咧，就姻緣咧就比較遲嘅，可能就。 但 係 今個月丁卯月應該有喎，不過我反而不是看他有姻緣，我看他的工作壓力大了，同埋腸胃有事。 咁啊 ，V 家嚟講，香港咁多基建嚟講咧，做呢行嚟講都好大壓力嘅。 可以睇翻佢，問翻佢，佢腸胃有事，佢係 冇錯啦。咁啊，所以我哋咧就睇呢個八字咧，其實就係話可以幫你揾到適合你嘅事業，同埋你嗰、那個。 將來嗰個發展係點樣 向咯，唔好行於網路咯。 所以嚟講，佢呢一個八字嚟講咧，因為點解咧？佢舊年嚟揾我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有少少意思，都係好辛苦。其實佢做呢一行都咁，其實有少少係想去轉去第二樣嘢做。咁但係因為佢個 本專業就係 佢個專業，佢同埋佢讀書嚟講咧就喺呢度。咁啊， 轉唔到行，轉公司 啫。暫時嚟講咧，都係喺任職喺呢個行業裏邊咧。咁我哋都希望喺事業方面咧就繼續發展同埋繼續好好地咁樣做， 但係喺女性角度嚟講，都係想有一段好姻緣嘅。 啊，咁啊，希望佢都快啲嘅姻緣嚟啦，好唔好？咁啊，今日天元解密到呢一度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先再見啦。 好，拜拜。